他要钢刀剑起，为战。

正是悲伤亲别子催我滔滔，知否如果伤谁不想那三个口长长的黄金国旗唐国五里五宝地图好无私的铁哎别了我把事记呀好 唱，不相认一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哼，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这个 李莽撞了。 我劝着你，人相离。 Thank you.

身。 本团圆。

听众朋友，著名演员合作演唱的京剧呢，今天就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小张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